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家政就找管家帮，月嫂、育婴师、保姆、保洁，咨询电话95081。管家帮。 昆明湖上北风吹，纷纷扬扬雪花飞，盖上故宫麒麟碑，飞过西山敬雪碑，顶着雪花拽雪球，打着个个热汗流，推着铁环不抬头，变着法儿来去相逢，山腰一顶和小二，到这儿必报九小圈，要问什么解心宽，文艺广播旁耳边，87.6。 老板，晚上喝酒记得带董酒， 别让身体毁在酒局里。董酒窖藏系列，好喝醒酒快，400-919-6188。 文化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特普力强脂，经典传承1976，8小时极速墙面焕新，植物铺贴更环保。 让原创艺术走进千家万户，居然原创艺术家，400-650-4-3。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876资讯，我是小东。国内首部原创时尚京剧舞台剧《亮相》将于明年1月18号在天桥艺术中心首演，请听报道。 近日，位于前门鲜鱼口的天乐园变身成为全球首家京剧体验馆，人们可以上台体验京剧动作、化妆勾脸以及试穿戏服，探秘京剧舞台的台前幕后。 您今天是特意过来体验的？ 对。 怎么样感觉？ 第一次穿这个戏服，第一次戴这个凤冠啊，我是非常非常喜欢这个咱们的国粹，咱们的京剧，我一辈子都没有这么真切的体验过，就像自己现在进入一个角色这种感觉，哎呀，感觉非常非常好。 除了零距离接触和了解京剧，国内首部原创时尚京剧舞台剧《亮相》也将于明年的1月18号到20号登场天桥艺术中心，并且将于明年的3月开始在天乐园这座百年戏院进行常年的驻场演出。亮相文化 CEO 出品人马英英： 天乐园有233年的历史，就是说比京剧还要早5年。天乐园整个见证了京剧的诞生，以及到最兴盛的时候，一直到现在。那么在天乐园的这个舞台上，有很多大家诞生。你比如说梅兰芳，17岁到21岁在这里驻场演出；程砚秋实在这里一炮而红；傅连城科班常年在这里驻场演出；还有中国的第一个女子班社崇雅社也是在这里成立。所以当我看到这一个一个的故事和历史的时候，我非常震撼。虽然它荒废了几年，但是我们希望通过我们的努力，把天乐园打造成一个全球首家京剧主题体验馆。在这个馆里，不光有这个亮相的这样一场精彩的驻场大戏的演出，同时我们还会把体验做到极致，比如说化妆呀、穿服装呀、互动啊、学习呀，包括我们还做了很多有意思的文创产品，都会和这出大戏一起推出来，让我们全方位的去感受这个时代的京剧。 继续来关注其他新闻。中国儿童艺术剧院今年最后一部新创剧目英国经典儿童剧《翘翘板树》将于本月22号在中国儿童剧场首演，跨年连演22场。这部剧以一种有趣但发人深省的方式来看待一个重要的环境问题，并通过讲述动物们的恐惧、坚韧和不得不从树上撤离，唤醒大家保护环境的意识。本月31号23点，指挥家张毅与女中音歌唱家朱慧玲将携手中国国家芭蕾舞团交响乐团亮相国家大剧院音乐厅，带来迎中生新年音乐会，与现场观众一同在2019年的第一秒准点敲响新年钟声。1月10号到13号，由上海文广演艺集团、上海木偶剧团出品的大型多媒体木偶剧《最后一头战象》将登台国家大剧院。这部剧改编自著名作家沈石溪的同名小说，讲述抗日战争背景下，傣族少年波农丁与小象葛梭从玩伴成长为战友的传奇故事。第15届北京新春音乐会明年1月28号将在人民大会堂举办，来自全国各民族的老中青三代民歌手和歌唱家将欢聚一堂，在农历腊月23小年这一天开唱，以我爱你中国为主题，为首都的观众带来多首民歌名曲。 以上内容是由小东为您编辑并播报的。 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的情况。入夜之后呢，天空云量较多，夜间降温比较缓慢，预计明天早晨平原地区最低气温-2度左右，明天白天以阴到多云的天气为主，上午山区有零星小雪的可能，量小但是对出行的影响有限，三级左右的北风，大气扩散条件较好，比较适宜户外活动。受冷空气的影响，从后天开始气温将有大幅度的下降，请注意防寒保暖。来看一下具体的情况。今天夜间多云转阴，南转北风2-3级，最低气温-2度，最大相对湿度60%。明天白天阴，山区有零星小雪转多云，偏北风2-3/4级，最高气温8度，最小相对湿度20%。 想吃海参怕麻烦，海燕堂净干海参，晚上泡，早晨吃，海参就选海燕堂。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演艺群英会，演艺群英会。 演艺动态新鲜呈现，人气明星揪心畅谈，文化现象深度观察，娱乐观点犀利交锋。周一到周日，每晚8到9点，全媒体模式打造，多平台互动直播，艺林过招，群英荟萃，演绎群英会。 罗马讲述了年轻女佣克里奥为长期与丈夫分离的索菲亚一家工作，而突如其来的意外怀孕使得她与这个家庭当中四个视为己出的孩子面临生离死别的故事。导演阿方索卡隆将自己的亲身成长经历拍摄在电影当中，也在电影的最后表明了对曾经保姆的怀念，经历与记忆的交集用摄影机映射在大荧幕上，是对成长最好的追忆。今晚演艺群会邀请小爱和您聊一聊有关电影的那些故事。Hello，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各位来到正在直播的演艺群会，我是大帅。那在今天节目的一开始呢，首先为大家带来两条这个文艺方面的资讯。今天下午，四幕历史剧《三湾那一夜》举行新闻发布会，该剧由王宝社编剧，殷弘毅执导，王辉、王立夫等主演，全剧展现了三湾改编这一建党建军史上的里程碑事件，展现了毛泽东同志在风云激荡中荣举人民军队之魂的政治远见和艰难历程。导演殷弘毅介绍了剧本本身的魅力，同时坦言这次创作的最大难点在于如何打破主旋律的刻板印象，请听现场发挥的录音报道。 剧本我大概读了几遍之后，我觉得我被这个剧本点燃了。原来三湾改编，尤其是三湾改编中成立士兵委员会，第一次把民主引到军队上来，这是特别特别了不起的一个伟大的一个创举。第二个呢，我就觉得这个戏它写的很有意思，它是一个红色题材的一个主旋律的一个戏，这个戏又很难写，它就写那天晚上开一个会，在编剧的笔下让这个会开得很惊心动魄，像一个悬疑剧那样充满了悬念。我认为这个戏最主要的要把握住的就是演员的表演。这个戏我觉得你要想让它好看，我们是寻求的一种质朴的一种道路。 好，再来关注一下庆祝改革开放四十周年第十五届北京舞蹈大赛舞剧舞蹈师评奖暨北京舞蹈学院舞蹈艺术学院奖颁奖展演晚会本周举行，晚会现场颁出最佳作品奖等五类奖项，旋转吧小红帽等八部获奖作品展示了精彩片段。北京市文联党组副书记、驻会副主席刘开阳介绍了本次舞蹈大赛的基本情况和特点，请听现场发回的录音报道。 北京舞蹈大赛，这是今年的第十九届了，到今天已经35年了，增加了一个舞剧和舞蹈师，初衷还是促进一个地方舞蹈事业的发展。这次我们评出来的这16个作品呢，都是新创的，三年以来综合类的舞蹈表演这种形式，我相信这个展可以说是改革开放40年以来，主要是北京地区舞蹈艺术事业成果的集中展现。 好的，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今天我们为大家请来了咱们的老朋友小艾老师，和我们大家一起聊一聊最近的这个电影市场上的一些热门电影啊。你好，小艾。 哎，大帅好，大家好，是小艾。 哎，这个正好最近我还想说呢，哎，周末想去看个电影，看哪部电影呢？小艾，你给推荐一下吧。 我今天带来的就是一个私房推荐啊。对，我觉得今天推荐这个电影应该是我个人在2018年度，目前为止所看过的电影当中最好看的一部。对，它没有在院线上映，还没有在院线上映。但是呢，已经有很多的资源。对，大家其实如果要是感兴趣的话呢，可以去网上搜一搜。阿方索卡隆的《罗马》。 给介绍一下啊。 这个电影其实在威尼斯前后，在中国很多的国内的影迷就已经很关注了。然后在威尼斯呢，他是拿下了今年威尼斯的金狮奖。然后在当时在威尼斯放映的时候呢，据说是所有的影评人、专业人士都齐声叫好。对，就是口碑非常的好。然后呢，就是我现在看了一下，还没有在国内上映，但是豆瓣的评分呢，已经是高达8.2分了。IMDB 上现在是8.4分。然后他在威尼斯之后呢，又拿了一系列的各种奖项，其中就包括金球奖最佳外语片的提名、最佳导演提名、最佳影片提名。然后他也会代表墨西哥去参加明年的奥斯卡的最佳影片的提名。对，然后一大连串，豆瓣上他的获奖记录现在是80个。对，各种影评人协会各种奖项。对，所以可以说是这个影片它应该是年底或者是明年年初各种颁奖季的一个大热门。 这是一部什么样子的电影啊，能让就是大家几乎感觉都是零差评的那种感觉啊。 对，首先呢，它是一部阿方索卡隆导演的作品。我想提到阿方索卡隆呢，其实国内的观众应该也不会太陌生。因为我们之前有介绍过他的地心引力。对，地心引力曾经是拿过奥斯卡的小金人。然后这个导演呢，他也是我们之前给大家介绍的墨西哥三杰里面的其中的一个人。 对， 就是因为之前嘛，就大家在谈好莱坞的这些大导演啊，奥斯卡的获奖专业户啊，会发现说，哎，说最近几年好像有一个非常强烈的一个势头啊，就是墨西哥这边杀出来的电影人好像很厉害。对，其中呢就包括他阿方索卡隆，包括吉尔莫托罗，包括冈萨雷斯。这三个人呢，他们都在奥斯卡上拿过小金人，也分别都是来自墨西哥。而且特别巧的呢，是他们三个人又是特别好的好朋友。然后年龄相仿， 然后经常在一起，就是讨论创作上的事情啊，私生活、个人生活的事情啊，就是非常非常好。在无论是生活还是事业上的，彼此都是互相的去关照和支持。但是同时呢，他们的作品呢，在这种大的奖项上呢，其实也会各自去产生各自的这种竞争关系，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三人组合。那么这三个人呢，他们现在是在在美国，在好莱坞呢，其实已经是杀出了一片天地。因为他们三个人的存在，让好莱坞，让全世界呢看到了墨西哥北美的电影人其实最近真的是发展的非常的好，尤其是做这个独立创作的很多的电影人。不好意思。然后这三个人呢，各自又有各自的特点。像吉尔莫托罗，我们去年介绍过他的《水形物语》 啊，对， 哎，是去年还是今年年初？今年年初的时候， 对对，好，记不太清楚具体日期了，但是我印象特别深刻的，你就说到了这个墨西哥的这三个人。 对对，吉尔莫托罗他呢，就是一个怪兽控，所以他在好莱坞他的一个标签就是怪兽控导演吉尔莫托罗。所以他拍过《潘神的迷宫》，他拍过《水形物语》，他也是，我认为啊，他也是全世界目前为止唯一一个能够把怪兽，能够把长得那么丑陋的一个怪兽拍成男主角，而且还是浪漫爱情戏的一个导演，非常有想象力。这是吉尔莫托罗。然后呢，冈萨雷斯呢，他拍过《鸟人》。他拍过他当时拍鸟人的时候呢，在好莱坞也是，在奥斯卡也是一个大热门，也拿了奥斯卡的奖项。 对， 那么当时呢，大家会认为说，那是因为你拍的是好莱坞这个圈子里面的事情，所以大家评委在看的时候可能更能感同身受一些。可能有些人会认为说，他是因为题材比较比较有优势。但是后来呢，事实上证明呢，就不是这么回事。他拍《荒野猎人》的时候呢，就大家会发现说，他在拍人与自然的环境的时候，他在拍整个这个故事整个场面的调度的时候，包括他在挖掘人物内心的这些戏的时候呢，他是非常有想法的一个导演。所以冈萨雷斯也是第二个人。那么第三个人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阿方索卡隆。他呢是一个技术控。就在好莱坞呢，很多的导演呢，他是以不同的标签是人的。比如说我们讲 Michael Bay 的时候呢，他是一个爆炸王，他就总喜欢拍那种爆炸的场面。那我们在讲昆汀的时候呢，昆汀他是喜欢去玩弄观众的内心，所以他总是用他各种巧妙编织的这种惊悚的故事去让观众感受到惊悚两个字。但是他又通常说，其实惊悚两个字是不存在的，真正的原因是你自己的内心，你自己的想法。这是昆汀。那像诺兰呢，可能他在拍电影的时候呢，他会拍很多不同的结构，他是玩结构出身的。那阿方索卡隆呢，他的标签就是技术控。当时他拍《地心引力》的时候，他曾经有一个16分钟长的一个长镜头。对，他是一个特别喜欢拍长镜头的人。然后在他的电影当中呢，他会用不同的摄影机的运动，不同的景别，不同的画幅，不同的色彩，不同的细节，他去用非常电影化的语言去讲述他想讲述的故事。所以我们通常在他的电影当中呢，是特别能找到所谓的那种电影感。真的，就曾经有好几个人问我说，什么叫电影感？我说去看一看阿方索卡隆的电影，那个就是电影感。我们今天讲的这个罗马也是特别有所谓的电影感的一部影片。因为他确实是在画面上，在视听的语言上，这个体系上他是做足了设计，非常非常的精致。然后阿方索卡隆呢，他也是非常的有特点。就他小的时候其实他有两个梦想。那个时候不是拍电影。他那个时候一是想当宇航员。对，二是想拍电影。然后后来他发现说，当宇航员还挺难的，还要去通过体检，还要去从军，他觉得太麻烦了，就放弃了这个想法。后来呢，就进了墨西哥的州立大学，可是国立大学，国立大学之后呢，他当时进的是外语系，可是他在外语系里面，他发现好像也没那么好玩，因为当时他拍了一个外语的一个短片，不是本土语言的，然后学校就批评他， 说哎，我们现在不让你拍外语片，你不能拍外语片。然后因为这个事儿呢，他就耿耿于怀，也不好好学习，所谓的不好好学习。然后之后他就一半就退学了。退学之后呢，他第一份工作是在一个博物馆的传达室里面，做一些杂工。就是跟电影完全没有关系，然后是后来他在电影学院的同学呢，就推荐他说，说都有艺术梦想嘛，说要不然我就推荐你去墨西哥某一个电视台，然后他去电视台里面当场记，当导演助理，这样慢慢慢慢的就有了接触电影的机会，对，然后后来呢，他就开始拍一些小片子，拍小片子拍了之后呢，美国人就发现。我觉得好莱坞就特别厉害，他们的眼线就遍及全世界，当某一个人拍了一个影片，他觉得还不错的时候，他一定会竭尽全力的来问你说，哎，我们给你提供一个特别好的一个机会，你愿不愿意到好莱坞来？阿方索卡隆就是这样被他们扒到好莱坞去的。对，然后可是他去了美国之后呢，最开始也不是拍电影，也是在美国的电视台做一些相关的一些工作，摄影啊，剪辑啊，助理啊，导演助理啊，制片啊，然后他的一个表哥写了一个剧本，然后当时他就想去做导演，可是后来他又发现那个剧本好像没那么有意思，他就看中了一个剧本叫小公主，有机会导就导了这个小公主，小公主当时在美国上映的时候呢，票房不是特别的好，但是给她收获了一些奖项，口碑上去了，所以她的名气是越来越大了，然后那个时候呢，她就吸引了一个人的注意，这个人就是罗琳大婶， 哇， 写哈利波特的罗琳阿姨，罗琳阿姨就特别喜欢这个人，就特别喜欢这个墨西哥大叔，就跟他说说我的哈利波特第三部我想请你来导演， 哇， 对，然后他就特别懵，他就一拍脑门，他就跟他的好朋友吉尔摩托罗聊天，他们也让我去拍一部电影叫哈利波特，但是呢这个书呢我也没看过，电影我也没看过前两集，也没什么感觉，然后那个他的好朋友吉尔摩托罗就骂他，说什么情况，说你连这个都没看过，说你现在赶紧去书店去买一本哈利波特，他就挺听话的，然后买了一本哈利波特，然后回来看完之后打电话说哎呀，我真的是很愿意来导这个电影，然后他就导了哈利波特的第三集，对，然后之后他就一步一步拍，一步一步拍，慢慢慢慢的就拍到了一些让全世界的知名的影评人都特别喜欢的电影，像人类之子出来就是很惊艳，然后包括后来那个地心引力，地心引力他其实是完成了他的童年时候的两个愿望嘛， 对对对对，当宇航员嘛， 当不了宇航员那我拍一个宇航员的电影好不好，对，然后因为地心引力当时拍出来的时候呢，它的一个主打的一个标签就是它就是突破了这样的一个太空科幻电影的技术上的一些瓶颈，它里面有很多技术上的突破，然后它在里面呢它也用非常细致入微的很多的技巧技法呢也致敬了他最喜欢的像斯坦利库布里克2001太空漫游啊这样的一些非常经典的优秀的太空片，但是也有他自己的一些东西，比如说那些长镜头16分钟的长镜头，对，然后地心引力之后呢他就被贴了另外一个标签，就是长镜头之王，对，然后这一次我们推荐的这个罗马呢也有很多的长镜头，也是非常的优秀，而这个摄影呢也是之前他是想找他的御用摄影师，但是因为档期的原因呢临时就来不了了，他就没办法自己上阵，对，但是我觉得他自己上阵之后他是贡献了非常非常优秀的这种视听语言，我们等一下可以详细来聊，我今天发了个朋友圈，我说我预测，我可以大胆的预测，明年的奥斯卡颁奖季，罗马这部影片很有可能会拿到最佳摄影奖，他的镜头语言非常非常的好，我真的太喜欢了，对， 是吗，好，你给详细说一说啊。 我先给大家说一个片头和片尾，就大家就为什么我这么喜欢这个影片啊？十分满分的话，我会打9.5分。我真的很喜欢，真的很喜欢。片头呢是它是对着地面哦，整个这个影片它是黑白色， 整个 黑白电影啊， 黑白的电影，但是呢他没有故意的去采用了很多人的做法，就是我为了去显得好像很复古很怀旧，他会去故意做旧那个胶片，找那种做旧的胶片的质感。他没有，他虽然是用的是黑白影像，但是呢他用的是这种高清的数码摄影，所以你看呈现在大荧幕上看的是很清晰的高清的，没有那种很粗的那种质感，那种 那种颗粒状的那种东西， 没有那些东西。但是呢往就是因为它太清晰了，所以观众在看的时候呢，你会觉得你可以非常轻易的就走进大荧幕上或者电影当中的那个环境那个氛围当中，因为它给你呈现的就是一个包括它很多的360度环摇啊，很多的摄影的一些摄影机的运动啊，它会让你觉得你是身处在其中的。那么我们再接着说这个影片的开场，片头字幕的时候呢，首先它是对着那个地面，就是先是一个很普通的一个地面，上面有着那些划痕，线的划痕，然后呢就不断的有一些水，水上面的有一些好像是洗衣机里面流出来的那种冒着白泡的洗衣服的水，清洁的那些污水，不断的冲刷到这个地面上，然后水冲过来流走，冲过来流走，然后呢因为有水的出现，所以呢当那个水泡沫慢慢的游移开来的时候呢，你会发现那个地面呢因为有水的存在而变成了一面镜子，它有了反射，然后大家就会从那个水的那个反射上呢看到那样的一个长方形的一个类似于天窗似的那样的一个形状，那个天窗一看就像是它反射的是一块 一部分天空，你能够清晰的从那个水上看到那个飞机从天空上飞过的场景，那个时候再有字幕，然后慢慢再有一些泡沫一些水在过来冲过来，慢慢又变得模糊，这是片头，片尾的时候呢是同样的一个很类似的一个场景，但是它不是在地上了，它也不是在水上，它是那个主人公呢他就爬楼梯爬楼梯爬楼梯爬到了一个楼的楼顶，然后摄影师就慢慢慢慢那个摄影机的镜头呢慢慢慢慢慢慢慢抬高，我们就看到的是一栋楼之间的那样的一个 这样我不得不打断你一下因为广告要来了，我们广告之后回来继续聊罗马。 接下来是全包圆的广告时间。 哎，说啊， 不知道说点啥，说啥好像都是夸大其词打广告。 那就说说999一平米都含点啥。 说都包圆了，好多人都将信将疑。 哎，说不加价升级的进口项目家具。 说真的是北美进口，您也觉得吹牛皮，不如您打400-606-8866自己问吧。近期有暖冬福利，电话报名还送全屋家电，如果占线您就等一会儿再打。 哎，最后总得说一句吧，400-606-8866家装就要全包圆。 活动及请面积等信息详询店内。 红星美凯龙元旦大促来袭，12月30日至1月1日，线上1元抢2019元券包，200款尖货低价团拼，至尊帽购物每满10000送600元福卡，西四环商场会员专享500元现金券，详询店内。 金猪来了， 金猪来了！ 五粮液股份有限公司猪年生肖酒，平顶有只小金猪的酒即将上市。 哇，平顶的小金猪真可爱，金光闪闪！祝大家2019猪年福气满满。 华彩漆，中国好漆。美潮 ，Maco。 望京方恒购物中心岁末狂欢，新一波品牌入驻，优惠折扣享不停。 22号，方恒狂欢夜快乐启动，说出你的愿望，把惊喜带回家，咱们约起吧。 老全，一名退休的工程师，对于装修，老全是挑剔的。多年的经验让他不相信老伴儿定的便宜装修。他认为任何工程都是一分钱一分货，但半个月后，他却完全认可。 这999一平米花的挺值，活啊干得不错，老婆子总算选对一回，家装全包圆。 对于999每平米包含的实木家具，老全形容是大自然的馈赠。 400-606-8866家装就要全包圆。 活动及请面积等信息详询店内。 唐山南湖元旦3天国际风情浪漫欢乐会，花车巡游，璀璨夜色，精致美食，元旦来唐山，我在南湖等你。 珍藏冬奥，共享盛世。我们已经聆听到北京2022年冬奥会的脚步声。北京2022官方特许商品零售店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店已于近日在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东侧开门迎客。2022冬奥会特许商品咨询电话现已开通，400-015-5151。 参与冬奥，留下属于自己的冬奥礼物。 壮阔东方潮，奋进新时代，庆祝改革开放四十年，北京电台竭诚推出百集叙事。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 亲历世间传奇，投身伟大实践，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 FM 八十七点六，北京文艺广播。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 八七点六， 您正在收听的是演艺群英会，演艺群英会。 演艺动态新鲜呈现，人气明星交心畅谈，文化现象深度观察，娱乐观点犀利交锋。周一到周日每晚八到九点，全媒体模式打造，多平台互动直播，艺林过招，群英荟萃，演绎群英会。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正在直播的演艺群会，我是大帅。今天为大家请来的是我们的老朋友啊，影评人小爱，为大家推荐一部电影，他的私房推荐啊、欢迎小爱。你好小爱。 大帅好，大家好，是小爱、 今天他为大家带来的私房推荐是电影叫罗马。刚才这个简单的介绍了一下，就是小爱对于这位导演之喜爱啊继续给我们大家说一说这部电影吧。 非常喜欢阿方索·卡隆，然后呢，我也认为《罗马》是他迄今为止拍的最好的、最优秀的一部影片。 哦， 对。然后我们刚才在讲他的一个片头和片尾，片头讲完了啊，就是片尾呢是同样的，是我们从随着那个摄影机的不断的变化，摄影机变成了一个慢慢变成了一个仰角。因为他在追着那个女主人公上一个在一个就是楼房的那个台阶上，一步一步的走上台阶，走向屋顶。所以大家会看到说天空，在楼宇之间你会看到一个天空。那么同样的，你会感觉到能够看到一个长方形的那么一个形状，那个形状就好像是一个天窗的感觉，就是有一种自由和呼吸的感觉。然后在那个时候你会看到在天空当中呢 一辆飞机慢慢的徐徐的飞过。 哦， 那个镜头就和在片头的那个镜头是一样的， 有点呼应啊。这种 我今天发朋友圈一样的，我还特地把那个两个飞机然后两个天窗的那个形状特意画圈给画出来了。我说为什么罗马好看呢？就看片头和片尾就能看得出来，它这两个是两个呼应。为什么这么呼应呢？就是这个影片它讲述的呢是关于两个女人的私人的个人的人生，但是呢它是把它放到一个大背景大时代的一个大的一个框架下去讲述这样的一个故事。在片头呢，为什么是在水中来看这个飞机呢？水代表的是动荡荡漾颠沛流离，不断的有水涌过来，然后水在散开，上面还有泡沫。这个就是在预示着接下来我们将看到的主人公他们的人生，他们会经历一系列的人生当中的起起伏伏，包括他所处的那个年代七零年代的墨西哥，整个的社会也会不断的经历很多的事件，颠沛流离， 所以我们看到是在水中有这样的一个飞机，飞机飞过，那是一个非常好的向往自由的一个意象，但是呢它只是一个水中倒影，它只是在他的想象心里面头脑当中。在片尾的时候呢，这个主人公呢，他和他的主人他们经历了一系列的人生的一些变化，他们经历了很多事情，可是接下来呢他们的人生将会重启，所以我们看到的是真正的天空，虽然还是在那栋楼的下面，我们抬头去看，但是我们看到的是一种很自由的，我们能感受到隔着那个荧幕你能感受到那种空气，自由的空气，我们看到的是天空而不是在水中的一个倒影，然后同样的一架飞机飞过，这说明就是在你心目当中的那个梦想可能你还有机会让它去实现去完成，所以其实它一个片头一个片尾这样的一个呼应，它就是首先它就从主题上它用了一种非常电影感的东西，就是视听语言的东西，它来告诉你我们这样的一个电影它讲述的是一个什么样的故事。 哦， 对，所以罗马呢它讲的不是那个罗马，不是罗马帝国的罗马， 对、啊、我觉得看这个名字如果有时候选电影的话可能会觉得哦，这是一部讲历史的一部影片、啊、 是它这个罗马指的是墨西哥城里面的一个区叫罗马、 哦 不是我们讲的罗马帝国那个非常历史感非常史诗感的，但是这个影片呢我们从整个的画质上来看呢它也是非常的有史诗感、我想这个是得益于整个影片的主题的设定，包括它的摄影机的运动，一直在讲摄影机的运动，我可以先大概讲几句啊。在里面呢它主要是用了三种不同的摄影机的运动方式，第一种是固定镜头，我们就看其实很多的黑白片大家都能看到很多的固定镜头，让你看到剧中的人物他非常自然的非常写实的去经历他人生当中每一个自然的生活的这种片段，很生活流的意象，你看到的就是一个非常非常现实的东西，就是那种意大利新写实主义的那种那一派的东西，那你从这样的一些镜头当中呢就你能够非常切身的感觉到这个主人公他的生活，每天的生活是什么样子。第一类镜头是固定镜头，第二类镜头呢它是用了大量的横摇，摄影机的横摇，它其中有一个镜头呢就是摄影机在屋子的这一面，他在拍这个女佣，他当时那个场景是在一个大房子里面，大 house 里面有两层，很多个不同的房间，他就用一个360度的横摇，他看似是在拍这个女佣她在收拾床单整理地面整理床铺，但是其实他在这样一个缓缓的一个横摇当中呢他先给你介绍了一下这个背景，让你看完之后让你知道这个是一个中产阶级的上层的这个上流社会的中产阶级家庭，首先他把这个背景交代给你，同样呢他也用这样的一个360的横摇呢他也给你一个暗示，就是接下来呢我们的摄影机你们每一个观众都像一个摄影机一样在默默的在背后看着这个人，看着他的人生，看着他接下来的经历，非常写实，它里面就是一个那个360度横摇拍他关灯，一个房间一个房间的关灯，那个女孩从画面的最右边下楼，然后再走到画面的最左边，这样的一个镜头，它又是一个非常非常令人赞叹的叹为观止的一个长镜头，这个长镜头我觉得可以和他在地心引力里面的那个长镜头去比较一下，真的很有意思，还有一种镜头呢他用了很多的推轨镜头，在户外呢就是有一场戏呢就是这个女孩去寻找抛弃她的那个男人，那么从女孩下车开始，当时是一片泥泞的一片一个路，很空旷的一个空场，然后呢那个路上呢很多很多不同的行人在走，推镜头就一直跟着那个女孩，然后那个女孩就一直往前走，那个摄影机的焦点并没有集中在那个女孩身上，所以你就感觉你就是在背后看着她，然后慢慢慢慢看着她像一个小黑点一样越变越小，消失在人群当中，但是这个推镜头呢这个推轨它一直在动一直在动，它通过这样的一个移动呢它给你呈现的是70年代当时墨西哥城的 那样的一个城市的一个景观， 嗯， 环境的一个景观，然后当时每一个行人他路过的时候他的那种状态， 嗯， 哦，就所以他每一个镜头每一个构图包括他的灯光其实都有很多的设计， 嗯， 就是我觉得看罗马这个电影首先你会感觉到非常的享受， 嗯， 就如果你是一个真正喜欢电影享受电影语言的人， 嗯， 你在看它的画面的时候你都会觉得很享受， 嗯， 这个真的是一个特别电影的一个东西。 哦，嗯，哎呦，这小爱光从这个从镜头的角度给我们讲了在这部电影当中我们的说这个大师级的导演运用的几种镜头啊，它是这三种比较特别呢，还是说它只用了这三种镜头？ 大量的出现的这三类镜头， 嗯， 它是交织在一起， 嗯， 不同的画面，不同的场景，它是这样， 嗯。 然后这个影片呢，另外一个特点呢，它是非常的写实， 嗯， 因为它这个故事其实是阿方索卡隆自己的故事， 嗯， 他写的是一个女佣， 嗯， 通过一个女佣的一个视角， 嗯， 他去讲了女佣所在的这个家庭。发生在他女主人身上的事情，然后再通过他的一个视角，他给你呈现的是70年代当时在墨西哥城内的那个国家， 嗯， 那个时代他们所发生的一些时代的一些变迁， 嗯， 这里面有很多的不同的母题， 嗯， 包括贫富的差异是什么， 嗯， 然后中产阶级跟这个佣人阶层两个不同的群体， 嗯， 他们之间的这种沟通啊交流啊， 嗯， 然后呈现的是当时那个国家， 嗯， 那个城市他所经历的一些历史事件， 嗯， 他是用一个大背小人物的一个视角给你呈现的是个大背景，但这个小人物呢他是取材于阿方索卡隆自己的保姆， 哦， 他从小他们家里面的女佣， 嗯， 因为他从小他拍的就是他自己那个 家族的故事， 哦， 他们家就是一个中产阶级家庭， 哦， 他其实拍的就是50年前的他童年的故事， 嗯嗯， 所以他为了呈现这样的一种现实感呢，他当时就是专门去农村里面呢挑演员， 嗯， 他最后挑的这个女演员我到现在我记不住她的名字， 啊， 翻译名字，这个女演员她是一个素人， 嗯， 她不是一个演员， 哦， 对，但是阿方索卡隆在看了无数来候选的女演员之后呢，他依旧会认为说这个人她就是我心目当中的这个女佣的形象， 嗯， 就是任何人在演不出来她的举手投足， 嗯 嗯， 因为这个女孩她就是一个乡下女孩， 嗯， 她没有演过戏， 哦， 嗯，然后呢她在拍摄的时候呢，她所有的这个场景她用一个，首先她用一个黑白，首先就很有那种过去怀旧复古的那种感觉， 嗯， 同时呢她在整个房子大房子的布置上呢，她70%的家具都是从她自己家她父母家她的叔叔家爷爷家奶奶家， 嗯， 亲戚家借来的， 嗯， 就是他借来的就是他们小的时候在那个年代 生活的 生活留的那些东西，对对对， 哦， 然后他在演员上呢他不像别的导演，他说我给你看剧本， 嗯， 我们在一块儿唯独剧本， 嗯， 然后我告诉你我要求你怎么演，你在这场戏的时候你站在什么位置，你怎么去看对方的眼神， 嗯， 你这句台词应该怎么说，他没有， 嗯， 他就是告诉这个演员这场戏呢大概说了一个什么事儿， 嗯， 但是怎么演我不管你， 哦， 所以完全是让演员自己去发挥， 哦， 对，包括他在这里面出现的很多的类次要的一些角色他用的都是真实的，比如说里面有一场戏就是在医院生孩子， 嗯嗯， 就是用的就是真正的医生和护士， 嗯， 那场戏呢他没有告诉大家说你们应该怎么拍，摄影机在哪儿，灯光怎么打，没有， 嗯， 他就是把机器架在那个地方就说我们这是一场要生孩子的一场戏， 嗯， 然后接下来的医生和护士就是完全是靠本能，就是啊， 嗯， 我们平时接生的时候就是要做这样的一件事，他们就是靠本能去做他们平时做的工作， 嗯， 可是那场戏下来之后呢就非常的逼真， 嗯， 但是呢阿方索卡隆他真的是一个美学大师， 嗯， 他因为生孩子而且他生的那个孩子是一个死胎， 嗯， 其实画面应该是会本身来讲呢是容易让观众引起不舒适的， 不是，对对， 但是完全没有， 哦， 因为他用的是一个黑白的一个影像的一个色调， 嗯， 那个黑白色一处理掉之后呢而且那个婴儿是在远远的在远方， 嗯， 不是那种特写，没有特写镜头， 嗯， 也没有中景，基本上是远景， 嗯， 所以你看的时候呢你会觉得 你就是经历了这样的一个非常痛苦的也很惊险的一个过程，但是你会觉得说你在视觉上你很不适，你意识不到你是一个在看的人，你觉得你就是在现场去帮着他们一块去手忙脚乱的去一起做事情的一个护士，或者是其中的一个医生，很写实。对，所以然后同时呢，他在讲述这个故事的时候呢，他有他的一个非常非常我觉得聪明的一个做法，就是他没有去沉浸在这种群体差异，他也没有沉浸在历史事件的还原或者描述，当然他试图去还原，他试图去百分之百真实的还原，但是呢他依旧只是把那些东西作为一个大的背景，他还是把他的一个真正的一个焦点，或者我们说摄影机的视角呢，放到了这个女孩子身上，这个女佣身上，然后从她的一个视角呢，我们去看她和她的主人之间的这种关系。而且她在中产阶级家庭和女佣的这个关系上呢，我觉得她给你呈现出来的是那种很有爱意的很有爱的这种感受，就是我们通常会觉得这样的影片这样的题材你总是会看到贫富差异，你会让人觉得如果我是一个穷人的话我心里面会不舒服，有缺憾，他没有，他展现的就是有一场戏，那个女人说我怀孕了你会不会把我开除，他的女主人就一把就搂住他的肩，就很心疼他，说怎么会呢，说我们要接下来要带你去医院里面去带你去检查，就很暖，很有暖意，然后他给你呈现的是这两个女人她们分别两条线，两条线后来是交织在一起，两条线呢她们两个女人她都经历了人生当中的低谷，她们都经历了背叛，她们也都在非常单纯的这种坚持当中呢也看到了这个时代发生的一些大事件小事件，但是他们都很坚强，然后在最后的一个高潮的戏份呢就是完成了一个救赎，就是他最后那个女主人的两个孩子在海边游泳，当时差点就被海水吞噬掉，差点被淹死了，这个女佣她是不会去游泳的，但是又有一个非常完美的长镜头，爱死的那个长镜头了，就拍着这个女佣她的小短腿，胖胖的小短腿，长得也丑丑的，她就迎着那个大海的海浪，海浪一波一波的往前涌，她就迎着那个海浪，非常非常弱小的在那个海浪当中，她就很坚定的去往前走，把那两个孩子救上了，也是一个长镜头，横摇镜头，长镜头，我们看着他从岸边的沙滩上走走走走走走走走到距离海越来越近，然后走到海水里面，海水慢慢慢慢的从他的脚下然后蔓延到他的这里脖子，甚至要把他给盖住了，这样的一个过程，这个过程这场戏呢完成了他在影片当中角色的一个转换，他自己生的孩子死掉了，但是通过他去用这样的一个无私的这种爱心去救他女主人的孩子，最后他们真正成为了一家人，我们最后看到的是一个 happy ending， 所以最后那个天美的镜头是在我们看到是天空中的那个飞机飞过，就可能大家现在这种听我这么说会觉得有点抽象，但是也能感受到一些关于这个影片的一点点感觉，对，他讲的是一个其实是一个很有爱的故事，他讲的是悲惨的两段人生，但是他是充满了人性当中的那种善良和关爱，我真的觉得他的摄影机他的每一个摄影镜头他的构图他都是用一种爱的东西去填充的，所以你在看这个影片的时候你会觉得很舒服，就是很舒服的一个电影。 好的，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啊，今天呢我们是请来了影评人小爱，他为大家首先带来的是一段这个私房推荐啊，今天为大家私房推荐的电影叫做罗马、然后呢这部电影然后虽然还没有在国内上映啊，但是 明年的二月份 啊，明年二月份 有机会在国内大荧幕上看，大家一定要去看，因为这个影片如果不去大荧幕上看真的是一种损失， 因为刚才小爱通过 这个专业的，不管是画面构图、镜头语言以及导演本人的成长经历啊，为大家介绍了，就是这部电影可能我们就像刚才你说的，它的镜头语言的运用、画面等等的，可能在大荧幕上观看会有更好的观感，对吧？ 这是一部真正的电影，我相信它在明年的颁奖季会有很多的斩获 哦。 对，它也确实是我个人2018的疑似年度最佳的第一名 哦。好的，那这样吧，还有一点时间啊，我们请小爱再跟我们说一说，你最近有没有关注，比如说院线电影啊？ 院线电影的话，其实我最近还关注的还不是 特别多，是 因为 没有好看的电影吗？ 我觉得主要原因是因为颁奖季快来了，然后我自己是前面一段时间就很久没看片子，最近一直在恶补，就是颁奖季的很多的候选影片，然后之前没看的很多的电影，所以呢， 所以你就挖掘出了《罗马》这部电影。 对，《罗马》其实是一直想看，一直在等，因为《罗马》它还有一些幕后的一些花絮， 你给介绍一下。 就是我们在介绍戛纳的时候呢，会介绍说今年戛纳的一个特点，就是戛纳跟 Netflix 打起来了，对吧？网飞，就这里面就牵扯出了现代的这个互联网流派的这些电影公司、电影制作商，他们和传统的电影行业，包括法国的电影局、法国的文化部之间的这种冲突，这个冲突其实是表面上看起来是 Netflix 和戛纳的冲突，其实是一个时代的冲突。就是电影这个东西，它作为一个影像的产品，它最终的介质，他所传播的，他所推放的，他所去播放的介质，究竟应该是守在大荧幕上，还是说我们可以通过互联网、通过电脑、通过手机的这个小小的屏幕？这里面有很多很多不同的争论，不同的看法。当时呢，这个影片呢，它因为罗马是 Netflix 出品的，对，罗马曾经是 Netflix 推荐到那个戛纳电影节的那个电影嘛，然后当时因为这个事情呢，戛纳那边还反反复复的有很多的争论，就是他有，比如说他们 Netflix 这些影片，他有没有资格去参加电影节的评选？因为法国的文化部是有一个规定，就是你要来参加电影节的评选，你这个影片必须要在那个电影的院线上、大荧幕上有36个月的这个放映的一个时间 哦，36个月。 对，但这里面就有一个悖论，因为像 Netflix 它的东西，它不可能是拿到那个院线上去放映嘛，因为它首先是在它自己的这个渠道上，Netflix 自己的这个平台上去放映，所以如果是这样的话，就意味着它所出品的电影就没有办法去参加很多的电影节，然后所以这里面就有很多很多的争论，所以罗马它是一个非常也有很多的那个幕后花絮的故事，但是同时呢，作为一个电影来讲呢，它也确实是非常值得大家去看的电影。所以因为到岁末了，所以今年我就想那个今天这期节目呢，我们就换一个方式，不给大家推荐院线了，给大家推荐一部就是2018年度我们不能错过的一部好看的电影。 好的，另外我也看一下这个你的眼光怎么样啊，今天我们大家都记住了罗马然后看一看明年的这个叫做评奖季，这部电影将会就是拿到哪些奖项，可看看会不会和小爱所预测的一样啊。这个电影是什么时候拍摄的？ 这个电影应该是在我不太确定是不是在去年、 啊、 对，但是在今年早些时候呢，他就已经 ready 就是要参奖啊什么的、对，我觉得我们还是很有眼福的，因为有公司他们引进了，而且这个事情已经确定了，就明年2月份是一个上映的一个区间。 好，你刚刚说了这个最近在家里恶补了很多电影啊，挖掘了很多电影，除了罗马还有哪些电影你是 太多了 打动你的？ 太多了我觉得除了罗马之外哈，可能我会推荐大家去关注科恩兄弟，对，然后呢还有一部电影叫此房是我造，对，大家我先卖个关子，具体影片是什么或者科恩兄弟那个片名是什么我先不告诉大家，大家自己去网上去搜一搜，我觉得大家都能够搜到一些惊喜出来的，真的都很好看的。 好的，这个叫什么电影？叫